调，商界反映的意见有理有据，希望政府聆听并作出修订。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华中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温暖，明晚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66点，跌154点，成交金额9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6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药明生物78.8跌2.5元，腾讯控股366.4跌3.6，中国移动83.6跌3.65，盈富基金29.5跌1.5，中国平安87.25跌5毫，建设银行6.97跌5仙。华夏沪深345.8跌1毫，吉利汽车14.52升4.2，新华保险41.15升3.3，碧桂园12.3升1.8。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7，瑞士法郎7.918，澳元5.611，加元5.903，新西兰元0.433，新西兰元系5.433，欧元8.9694。每百日元兑港元7.1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34。港金现价报12,34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26美元，卖出1,31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远东金融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上环方向系挤塞啦，龙尾去到道路支道嘅，咁就系下角道方向上环近住远东金融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道路支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咁至于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食水和我们息息相关，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来检讨食水标准。被抽选的食水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带员工证的团队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用户同意后，他们会收集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已迈向第九届，今年以亚洲音乐多一点为主题，继续推动音乐和谐。3月22日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内地的丁世光、香港的张敬轩、日本 Gakugo、 韩国 NCT 127同场献技。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8点现场直播。 好奇怪喎，呢排阿 O 成日同个女人去睇戏，但个女人唔系老婆嚟嘅喎。 吓，唔系啊嘛，攞个唔系老婆嚟嘅咩？ 4月1 就知做乜。 点啊，一哥，有咩好嘢啊？ 都系嗰啲啦， 都系嗰啲系嘛。今日咧就得翻我哋两支公， 系。 咁啊，我哋咧就梗系要揾一啲咧啱我哋嘅题材咧，就同大家讲下啦。 系 啦，咁啊，琴日咧我临即系同阿重哥分别之前咧，我同阿一哥讲，喂，听日不如玩啲嘢啦，咁样样。 系， 我不如今晚大家翻去做下功课先啦。 系，即系寻晚就做功课啦。 系， 搞到我四点几五点先瞓啦。 从来啊，你梁礼勤喺度，你一定唔会咁。即系咩事做咩功课咧？嗱，因为咁嘅，嗱，阿勤咧之前咧。都喺我哋嘅節目當中講咧，其實自從有呢個互聯網啊，有嗰啲 tube 之後咧，好多時咧，當我哋要係啦，當我哋咧要翻箱倒籠，我哋要尋找翻一啲譬如舊嘅 MV 嘅人咧，咁咧就變成咗一樣咩咧？就係、是、你一入到去咧，就不能自拔嘅境界嘅。譬如阿勤都有講，譬如睇翻啲舊嘅日本 MV 啊，或者睇一啲外國嘅 MV 咧，你係咧睇完一個又接一個，我都試過好多次，為咗揾一啲舊嘅歌。譬如係一啲我喺外國讀書嘅時候 hit 嗰啲嘅 hip hop 啊 rap 嗰啲歌咧，我揾翻嗰啲 MV 真係坐喺度慢慢睇，睇就睇咗一晚噶啦。 係 咁啊，一哥琴晚發生咩事咧？ 係啦，咁啊，由於我哋係咪要開咗？ 可以開咗先，今日咩啊？開咗先。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阿虎仔阿胡樂賢嘅訪問入邊有提咗好多嗰啲卡通片嘅歌啦。 係 咁啊，隊長就話啊，咁不如我哋今日就播一啲我自己嘅年代嘅卡通片， 係啦， 同你嘅年代嘅卡通片啊。 係 咁，然後就上網做一啲嘅資料。 系播卡通片嘅主题曲， 卡通片嘅主题曲系啦，咁啊上网做一啲资料搜集就喺 YouTube 嗰度打啦。咁我打咩关键字呢？九十后， 哎呀， 经典卡通片歌， 哇！我同你差唔多，我就揾咧卡通片主题曲。首先佢弹咗第一条出嚟就唔知163首你不能错过的咩童年回忆， 唔系但嗰啲都就有啲嗰啲咩数绵羊啊， 唔系佢全部卡通片啊， 卡通片啊， 佢全部剪翻嗰啲，有啲唔系我个年代嘅，譬如我见到啲咩蜡笔小新啊，即系嗰啲啦吓， 系 啦，咁啊即系咩年代都有嘅，咁啊已经虚耗咗我个零钟啦嗰度。 系啦，嗱我就九十后嗰啲嘅卡通片咧，就有一两个咧系人哋嗰啲串烧嚟嘅。咩叫串烧咧？就系佢将几个摆埋喺同一条片入边。 系， 咁就其中一个咧系有二十套嘅卡通片系男仔必睇嘅。 系， 咁样。 咁、就是、 然后 草莓， 草莓，草莓就唔系我嗰年代嘅。咁跟住 讲埋男仔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就一 lock 过咁样就齐晒啦。咁通常而家 YouTube 咧下边有个好即系比较方便嘅功能咧，如果佢打埋就打埋，究竟佢边个时间，即系可能佢三分零五秒系另外一条、 哦、 另外一首歌嘅、 哦、个集喺度， 系啦。咁你就可以揿落去就听啦。咁然后。其实咧做未 search 之前咧，你成日见住啊，都系嗰几套啦，都系嗰几套啦。但系当你一睇嘅时候，发现原来有好多套系你睇过。 哎呀，呢套 系咁，然后咧、哦，例如其中一套我睇过嘅咧，就叫徽章战士， 唔识啊，波城识唔识啊？波城。徽章战士，佢都唔识。 礼拜六朝头早做嘅， 咩台做啊？大台。 大台系啦，咁佢咧就系话有一个嘅机械人， 系 咁嗰啲机械人咧有骨架，咁然后要砌啲机甲上去嘅， 系 咁但系最紧要咧系有个徽章，咁个徽章咧就 系 有唔同嘅人工智能系代表唔同嘅性格嘅， 系。 咁、那个主角咧就冇钱买，但唔知点解咧就喺河边嗰度咧执到一个咧系。研究所流出嚟嘅一个嘅稀有徽章，咁就令到佢嗰个机甲咧，就算系最平嘅机甲咧，即系仓底货买翻嚟咧，都可以抽赢人哋嘅， 即系唔使货金， 系啦， 可以打赢。 咁然后就哇，系喎，好怀念呢套卡通片。好啦，咁 叫咩名话？ 徽章战士 系 啦，咁啊嗰只嗰只机械人叫马达比嘅 Metabot， 咁我有买过佢嘅 figure。咁然後咧就係當你睇到呢段，即係聽到呢個卡通片歌嘅時候，咁你自不然就嗰啲畫面就出咗嚟啦。 冇錯 啦，畫面出咗嚟就做第二步啦，就 search 嗰套卡通片， 係 就喺網上面睇有冇啲珍貴嘅片段或者經典嘅片段，一 search 咁你又睇你個幾鐘啦。 好大單啊！呢、这個我琴晚咧就。搞咗好耐嘅，咁啊途中咧发生咗一个小插曲嘅，咁啊即系我就一路喺度要 mix 访问啊，又揾今日啲歌啦，咁啊搞到三更半夜，就自己一个人对住部电脑，咁突然之间咧我唔知道，因为我戴住个耳筒，我唔想嘈住屋企人啊嘛，突然咧之间咧我太太就行出嚟，我唔知道、啊。咁啊，见到我对住个 mon 咧，喺度眯眯嘴笑， 发呆啊！ 唔系眯眯嘴笑，咁佢以为我唔知睇乜啦，就埋嚟装。 你唔系搣甩咗好耐咩？ 埋嚟装，我就咦，佢觉得好奇怪，我喺度睇，点解我喺度睇紧卡通片啊？ 佢话哇，你有冇搞错？即系佢又唔系埋怨嘅，佢话哇，你喺度睇卡通片，我唔系。我是真的要预备听日的节目啊，即是好像阿妈以前不信的嘛，即是这些我真的为了工作而看卡通片，我不是为了娱乐。 就好像现在我在 Instagram 看女仔我都是为了工作的。 咁浪是我都是的，我都是的 ,ok。咁我想讲呢就是我另一套呢就找到了，今天不会播的呢首，因为那首歌我都之前播过了，有一套叫做未来警察。咁我唔記得咗日文叫咩名字，都唔知叫咩機甲警察咁上緊，所以香港就叫未來警察。 係 咁咧，個主題曲咧就係小虎隊唱嘅，即係阿胡偉康啊哥哥佢哋成班唱嘅。咁我就唔係好記得未來警察講咩，因為未來警察好多個好多個版本嘅，即係後來佢出咗好多個 generation， 好似即係超時空要塞咁樣咧，或者高達咧，佢又出咗好多代好多代嘅。咁但我睇翻第一代嗰條片啊嘅片頭，我成所有印象翻曬嚟嘅，因為咧。原来咧嗰啲嘢咧，你以为自己唔记得啦，但系咧嗰啲 shot 咧，你真系背晒嘅。你知道跟住嗰个 shot 咧，就系讲嗰个男仔跳咗入去个机构度，变成咗嗰个机械人，你记得晒所有。哇，嗰样兴奋真系无比啊！ 唔止兴奋嘅，咁其中一个咧，即系九十后嘅男仔必睇嘅卡通片咧，就系数码暴龙。咁我之前都提过啦。我咪话我即系早上个星期冇提起睇数码暴龙大电影，我系会喊嘅。跟住我 search 翻佢大结局，即系卡通片零一嘅大结局咧，听埋嗰啲 background music， 佢冚埋落去，我寻日又喊咗啦。我唔止寻日喊啊， 一哥你真系性情中人啦。 我啱啱同波盛喺即系公司嗰度话，哇！我寻晚睇到呢条片好好睇啊，好经典。我喺佢面前系眼湿湿嘅。 即系犹有余悸， 系啦，即系会起埋鸡皮嗰下嗰啲感觉咧，系翻晒嚟嘅， 系嘛？好啊，咁啊今日咧四点钟之后咧有劲嘢，我而家轻轻抛少少啦。呢首我哋系最面嗰阵嚟嘅啫，我轻轻抛少少俾大家听先，因为我琴晚咧都有睇翻呢个片头曲啊。一讲呢啲嘢，一播呢啲歌咧，大家就着灯噶啦，即刻有人回应啦，系啱嘅。我咧就冇睇过蜡笔小新嘅，所以我成日都以前咧，我成日都读错咗，以为白小生啊，即系生命嘅生，其实系小新啊嘛，新旧新。系啦，唔好意思啊，系啦，咁咧啲听众咧就即刻嚟到纠正翻嘅。咁同埋咧，阿年青人就话咧，嗰啲系卡通歌，就唔等于儿歌嘅。我亦都赞成嘅， 我同意， 同意嘅，因为咧我都话啦，你去玩具街睇下买嘢嗰啲人咧。都唔系儿童嚟噶啦。 嗱，早两日咧， 系 阿刘伟恒先生咧就开咗一个啊， 好大单啊， 系啦，高达嘅公仔俾我睇， 好大单， 然后就问我，系啦，然后就问我买唔买好， 系好大单。 咁 我同我纠结紧啦，而家 系啦，原来啊， 点啊， 系抵买嘅， 系咪啊？ 系啦， 即係當然啦，唔開邊個系列啦，佢有好多產品好多系列，但係佢有啲而家咧出咗好多嘅精品咧，就係、是、照顧一啲咧唔識砌模型嘅人。咁所以咧，其實佢啲嘢係砌好曬嘅，骨架啊，手嘢冚好曬咧，其實嗰個精緻或者嗰個可動性咧，同模型都唔爭得遠噶啦。 冇錯，所以咧喺度咧，即係都唔知係咪要多謝胡樂賢好，因為胡樂賢咧就係咁講翻咧，即係當年啊嗰啲嘅超合金或者超合金雲啦嚇，咁咧就令到佢講咗個 point， 令我即係有啲覺醒嘅。就是、因为有好多嘅超合金，以前咧我哋只能够喺个色轨喺个橱窗嗰度见到，譬如嗰啲咩六神合体啊，嗰啲咩十五基合体啊，嗰啲咧，我哋系从来都冇机会拥有嘅。我都话我只系拥有过一隻超时空要塞嘅咁大把嘅啫。咁嗰啲超合金咧，我系冇嘅。但系而家咧，你叫做有啲能力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想摆翻佢喺屋企，喺你嘅当眼处去回味一下噶嘛。 系， 所以我仲未敢行去湾仔，好惊我真系好惊。我今日放工可能会行下噶。 系，咁究竟我哋四点钟系会 大单嘢啦？ 系啦，会拣咗啲咩？ 我拣嗰四首歌咧，系从来都未喺首流程播过嘅，甚至乎嗰啲嘅卡通片咧，我系好少提添。 系啦，嗱，我嗰啲咧就系深宵嘅卡通片嚟嘅。 系， 或者系。啊，未必系卡，有一套有一套唔系卡通片嚟嘅，系啦，但系都系经典嘢嚟嘅，呢排 hit 嘅， 系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好嘢咧？咁啊，留意住咧，我哋四点钟过后啦。咁四点半之后仲有啊， 有郑老师， 系啊，郑老师，我哋两个照玩啊， 都系去玩嘅。今日嗰个地方 系咪啊？ 黄竹坑嗰个公园啊， 哦，紧要紧要啊。咁我哋交咗俾阿乐言先睇下，今日佢有冇啲咩集体回忆啊？又再勾起我哋啊！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佢又系爸爸，又系艺人，可以做主持，可以唱歌，又可以演。佢咪就系胡仔胡乐言。 从不懂怎么讲一次，我爱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率跟你道出。你这决心再一口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一个诺言。 我印象当中咧，其中即系。比较深刻啊，就系见到胡乐贤咧，就系喺系咪翡翠音乐干线啊？ 嗯， 你做咗几长时间添噶嘛？ 都长， 我一两年走唔甩啦，系嘛？ 都唔止啦， 因为我系夜鬼嚟嘅。嗱，首先咧，即系啲夜鬼咧，夜晚就最中意喺个厅嗰度攞个遥控器喺度揿噶啦。咁翡翠音乐干线因为同我呢一行有关嘛，起码可以睇下 MV。我就好记得啊，胡乐贤原来去咗 TVB，原来做咗主持。咁当时我就有呢个印象嘅。咁嗰段日子就系做呢啲嘅节目啦，主要系。 主要做嗰啲咯，咁同埋当然啦，基本嘅 skill 已经有啦，但反而嗰啲稿咧就真系自己一个人 solo 去讲嘅啫嘛，或者可能有时系会访问啲 artist 嘅 artist 啊，不过大部分都系真系自己一个人。 好似 common key 咁样嘅， 系 common key。咁当其时嗰阵时，我记得喺旧 IP 啊，旧 IP 即系清水湾嗰边嘅。咁嗰阵时我成日都喺度谂啊，呢个翡翠物干线我点样可以做好啲咧？好啲系即系点样可以加一啲自己个人嘅风格咧？我记得嗰阵时有嘅，咁跟住我记得我自己又攞啲道具啊，攞啲泵泵啊，即系有试过去咁样加，好希望俾多啲人去留意。即系因为我自己睇哦，翡翠木干线，你一路做细水长流，一路做都系企喺度讲呢稿，点样能够特别少少咧？即系已经系有改变过咯。 我想问咧，同期咧有冇其他翡翠木干线嘅主持噶？ 同期啊，我唔记得咯。 阿炮嫂，炮嫂做咗未啊？ 炮嫂啊，佢好似未嘅。跟住，因为嗰阵时当其实成日都佢哋都会讲哦，当你喺周末节目点样去升咧，就做啲翡翠木干线，去到打大佬系乜嘢咧，就做劲歌金曲。 哦， 嗰时通常都系咁样嘅。 嗰阵你有冇上过劲歌噶？你系歌星？身份嘅时候， 唔多嘅，好少嘅，唔系好多，因为 當其時上勁歌金曲咧，真係要有一定程度嘅知名度啦，同埋你有一啲好 hit 嘅歌，咁嗰陣時係比較難啲上嘅。咁我諗我有上過，但係機會真係唔係話好多咯。咁但係調翻轉，我喺呢啲主持方面做下做下嘅時候，就反而啊，我想拍劇喎，睇下有冇機會拍劇，哦、或者係拍劇之前做啲旅遊特輯先嘅。 哦，即係嗰啲去邊度食啊、邊度玩啊嗰啲。 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就即係阿 Finch 啦，動畫主席啊。 我知， 咁同佢都好朋友嘅，咁佢讲啊，你要上去揾下揾边个监制啦，咁样，咁我咪自己戆居居咁上去又打招呼啊，咁佢哋又好好嘅。第一个 trip 就去越南，同阿黎彼得， 咦，好玩喎、啊， 胡小慧 系，哇，正啊呢啲， 我记得系啦，咁啊去咯，咁跟住往后咧就。因为其实都系啲吃喝玩乐嘅嘢啊，咁当然啦，都要记下稿啊啲咁，咁又冇乜大问题俾到人哋，咁所以咧间唔中又会有啲 trip 啊，所以嗰阵时当其时好多地方我都有去过噶。 除咗之外，嗱，头先你讲啦，开始都有谂下试下拍剧嘅，你第一套喺 TVB 拍嘅系咩剧咧？ 第一套就係大喜之家，好多謝梁才遠，就係自己上去同阿才叔講啊，我正式成為藝員啦，即係因為以前係歌星約噶嘛，咁就轉咗藝員啦，咁但我咩都唔識，咁我都好希望你可以俾個機會我啊咁樣，咁啊才叔好嘅， 咁你做咩角色㗎？係 嗰陣時嗰個角色係做一個圍村嘅男仔，咁就同另外一個女仔，咁就係有少少即係結婚啊，即係屋企人反對啊， 一个女仔是边个啊？ 另外一个女仔，佢爸爸咧系走咗噶啦，阿配音阿保全叔， 哦， 个女女， 知道， 系、哦、保全叔个女做嘅， 系啦系啦，当其时就同佢一起去做呢一个角色咯。 咁、哦、你要同有冇同啲前辈啊？因为嗰套戏应该有阿坡哥啊， 有坡哥啦，阿细啦， 吕仲贤、 杰莹啦，吕仲，因为佢啲戏分咗个支线嘅，咁、okay, 我自己主力都系同个女仔一齐啦。 咁其实去到呢一个 stage 咧，咁胡乐贤系咪算系比较上喺经济上面已经系 stable 咗噶啦？ 好少少咯，我 你估拍剧好好搵咩？都唔系噶。 但系起码你 regular 都会有一个收入喺度先啦。 我记得好似8000蚊我唔知即系，因为佢系慢慢咁升嘅，即系佢系唔知开头系3000。4000，跟住咧就8000咁样嘅，当其时 即系总好过你之前，譬如你歌星嗰个年代， 系啊， 你 歌星约系冇嘅， 系啊，你好见唔到自己嘅将来同埋前景噶嘛， 系啊，我记得系咯，即系转一份艺员合约，会有一个比较稳定少少嘅收入，几千蚊咁样。 哪怕几多秒，几多年，长或短都已不紧要。 然而若是要细水可以变长流， 就像等它长出铁锈，无法再分手。 哪怕会是谁，也有最后一个伴侣， 若要碰着谁，才会承认天生一对。 情投或已合过，却像无数花絮，仍难做到了昼夜相对。分享几多岁，每天固定一对伴侣， 爱到那样长，才会承认不可失去。 平凡亦有情趣，才能天天相对，然后终于变得登对。 平凡人怕感慨，怕等待，然后彼此难于分开。 然而若是要细水可以变长流， 就像等它长出铁锈，无法再分手。 哪怕会是谁，也有最后一个伴。 但却要碰着谁，才会承认天生一对。 前后或已合过，却像无数花絮，仍难做到了昨日相对。分享几多事，每片固定一对伴侣。 爱到那样长，才会承认不可失去。 平凡亦有情趣，才能天天相对，然后终于变得真对。 一晚一心一意算不算？ 就是爱的证据。 安享一个他，愿意把沉闷 埋在心里。 谁愿意面对？ 哪怕会是谁，也有最后一个伴侣。 却要碰着谁，才会承认天生一对。 情投或已合过，靠着无数花絮，仍难做到了昨日相对。 承认不可失去， 平凡亦有情趣，才能天天。 刚才有妹仔讲到他第一套拍的剧集叫《大喜之家》， 终于变得 就是这首主题曲啦。阿公加上好久没听他唱歌的陈慧珊，歌名叫做《固定伴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修订逃犯条例是不希望香港成为罪犯避难所，有关修订不应该被视为影响香港营商环境或者自由。政府正是继续聆听商界关注。对于有商会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面之后说，当局会考虑剔除修例建议的商业罪行。李家超说，交换意见期间可能有不同解释或者揣测，强调目前未有最终的决定。他强调会考虑正反意见，但必须谨慎处理，确保使用多年的机制行之有效的地方得以保存。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重申，无意改变现有单程证制度的运行。他說，特區政府一向重視社會各界就內地居民來港事宜提出的意見，會密切留意配額使用的情況，並會顧及社會整體利益，繼續與內地當局交換意見。李家超強調，單程證制度不宜加入經濟能力審批條件和因選識別，重申單程證制度是令合資格人士有秩序來港團聚，若果加入經濟審查，就會不符合家庭團聚的政策目標。一項調查發現，近八成受訪者不滿室內空氣質素。調查透過實驗測試，結果顯示空氣清新機有助減少室內的污染物。浸會大學生物系以問卷訪問100名市民，研究人員其後在分別位於火炭、太子和石結尾等50個介乎187呎至1700呎的單位放置不同品牌的空氣清新機進行測試，有大約八成用家滿意成效。浸大生物系副教授賴嘉文建議，市民應該經常開窗，增加室內空氣對流，煮食時保持空氣流通，定期吸塵，以及選購較高潔淨能力的空氣清新機，並注意適用範圍等。新西蘭基督城造成50人死亡的清真寺連環槍擊案發生之後，總理阿德恩宣布全國禁止出售軍用半自動武器、突擊步槍和高容量彈夾。法案稍後提交國會審議，預料下個月11日完成立法。阿德恩說，相信絕大多數合法擁有槍支的民眾都會明白改革符合國家利益。他頒布臨時措施，禁止民眾在新槍支法生效前購買軍用武器，同時要求擁有被禁武器的民眾兩日內向當局登記並將武器上繳。阿德恩又宣布推出回購槍械計劃，預料成本是1億至2億美元。新法例生效之後，任何人持有被禁止的槍械將面臨4000新西蘭元罰款和3年監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听晚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1,02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6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3，啱啱转咗，腾讯控股系364蚊，跌6蚊。药明生物78.55，跌2.3。中国移动83.35，跌3.9。盈富基金29.4，跌2.5。中国平安86.85，跌9毫。建设银行6.96，跌6仙。吉利汽车14.38，升2.8。华夏沪深345.75，升5仙。新华保险41蚊，升3.15。碧桂园12.2，升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92。澳元0.716，加元1.329，新西兰元0.693，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3。港金现价报12,34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77美元，卖出1,3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暂时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多车一点，龙尾去到模糊街附近。港岛路面情况咧，较早前下角道啊，去上环方向，近住远东金融中心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马斯道附近。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约道一带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咧，西九龙嗰边咧有高铁工程嘅，所以而家所有车辆禁止喺欣翔道西行左转海宏道噶，咁啊现时咧就欣翔道嘅支路咧就比较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有请虎仔胡乐言。 最后一个伴侣， 强要碰着谁，才会承认天生一对。 前后还已合过，却像无数花絮， 仍难做到了昨日相对。 翻看几多岁，每天固定一对伴侣， 爱到那样长，才会承认不可失去。 平凡亦有情趣，才能天天相对，然后终于变得登对。 拍咗呢套《大喜之家》之后，咁往后都开始 繼續有啲嘢拍下咁樣啦，可唔可以講？ 啊，財叔好好嘅，咁佢嗰陣時又介紹有黃心慧俾我識啊，同埋另外有幾個監製啦，咁所以又拍過《烈火雄心 二》 係啦，《烈火雄心二》啊。 誒，你係咪做消防員㗎？ 我都是消防员。 喂， 是 不是很有感受？ 是好正，你应该是很熟悉啦，对那些东 西。当然我那个角色其实又不是一些什么很重的戏，纯粹是一个群戏为主。但是都会有一份的亲切感的。因为即是入面虽然那个场景里面那些台台凳凳，因为始终是真实来讲呢，咁你消防局入面嗰啲 office 嗰啲台台凳凳，佢哋有啲政府嘅啲 standard 㗎嘛。咁你当你拍嘅时候，你拍緊嗰场戏嗰个场景嘅时候啊，嗰啲台啊凳啊衫裤鞋啊，你都会觉得啊有一份嘅亲切感喺度都会有。 係。咁亦都开始掌握，即我都冇话掌握，即係开始爱上演戏未呢嗰时。 嗰陣時唔可以講話叫愛唔愛上嘅，嗰陣時純粹都係有一個機會自己去 train， 去到後期少少，真正比較有戲份重嘅，就真係一套叫做《追魂交易》。 哦， 《追魂交易》咧就真係好多謝梁家樹先生啦。咁係有一日公司話啊 Tommy 哥要見我。咁我咪上去咯。咁跟住就將自己即係有少少即係嘅經歷啊，或者对人对事的态度啊，即是话俾阿 Tommy 哥听，咁跟住佢就开咗套即係类似咁嘅追魂交易嘅戏。 係咁有王喜啦， 关礼杰 啦，係咁你系做咩角色㗎？ 因为当其时呢套电视剧之前啱啱做緊无间道。 哦， 咁就系讲緊即係好似一个卧底，跟住有一个钟嘅 control， 你又有一个奸嘅，又你又要群埋佢咁。咁我就系做中间嗰个卧底啦。 係即係你系陈永仁啦。 係啦。类似咁样 咯。咁点解呢套戏对你嚟讲咁深刻呢？ 呢套系第一，我都讲话嗰个戏氛非常之重。咁我呢个角色系牵引咗佢哋两位男主角。如果我自己当其时，虽然我已经有少少程度嘅一啲 演戏 经验啦，咁但系你拍住即系唔系话群戏啊嘛，群戏你做反应又知道点做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对住有一啲系同阿杰哥或者同阿喜有啲交流上嘅嘢，咁你要自己一定要好记实啲对白噶嘛，你都好怕 NG 噶嘛。虽然而家成日喺度谂，其实 NG 系唔惊嘅，但系当其时一个僆仔，你好有压力噶嘛， 几廿部机怼住你系嘛， 系啊，咁好有压力噶嘛，咁所以变咗我当其时都用咗好多时间去点样去做。当然中间亦都系有试过，真系有啲临场嘅对白有啲改咗，改咗我自己我 handle 唔到，我唔识， 唔系你改嘅， 系啦，即系咁当其时有啲对白，咦？明明我已经记好晒噶啦 ，A B C D E， 去到个时候，咦，哇，完全改晒，咁点算咧？ 系 我都唔识处理。咁当然我而家自己睇翻，其实就好小事嘅啫。即系其实你改对白都系希望为一件事好嘅，即系入边有一啲嘢。咁只不过系因为我自己年青，我唔识得去处理，或者可能喺嗰个戏点样去临场啲执生位，我自己唔识。咁嗰陣時係好有壓力嘅，甚至乎我每一次拍完一場戲之後，因為知道全部都可能有啲嘢改咗嘅時候，我翻屋企嘅時候，我一路都好唔開心。我嗰種唔開心咧，係令到自己好似感覺上即係有啲抑鬱啊， 咁嚴重嚇？ 我係有㗎，嗰種嘅抑鬱咧係我唔識講啊，即係 touch 我係一個即係我冇呢啲情緒病嘅人，但係我係嗰套劇咧，我係 feel 到我自己每一日。都翻去有好多负能量，令到我谂唔到嘢啊！我觉得好似自己好似有啲抑郁咁样， 系同个角色有关定系嗰个氛围咧？ 应该系你做咗好多嘅准备，但系翻到去嘅时候化为乌有嗰样嘢， 少少啦 ，discourage 咗， 即系无助啊，即系冇人帮到我，亦都冇人了解到我，即系因为佢哋可能只会喺确实度睇到你 roll 机嘅时候，你 NG 做得唔好，或者嗰场戏明明可以咧好 smooth 啲去做嘅，因为我嘅出现好似有少少沙石棘住咁样，咁但系我又好难去。同人哋講，我又好難同導演講，又好難下下都同監製講，因為人哋只會俾咗呢個機會你就 expect 你應該要做到啊嘛， 係 咁你做唔到嘅話，咁即係你唔得咯。 全真機套出千串內容，全副記傳達了千種作用，如不可聯繫你這眼光這面容。怎么切痛前路亦似望不通，每当每天每刻每分钟，看天看海听歌听风，我都不可言同，每当 想每天每刻每分钟，我是我想要知你芳踪，你身你心带着是夜能拥。如果时空蒙蔽我两天空，这世界更流行仍没有半点作用。如果时空蒙却我两相拥，这世界会颤动，年月节奏都将失控。 呢套戏之后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改变呢？就是在整个仕途上。 咁當然啦，即係每一次嘅逆境或者每一次呢啲嘅考驗，其實都豐富咗自己。咁、真係會幫到我自己去到之後，你話去拍劇有啲咩臨場去微調、去改啊，或者咩，我識得去應付咯，去知道點去做，又或者懂得去同監製導演去溝通咯、即係呢個都係令到自己個人生嘅閲歷係會豐富 的。係，因為去到嗰個階段咧，你就開始咧。就即係成為咗另一個即係所謂重頭節目嘅重心啊，就係開始東張西望啦。係 啊 係 啊， 係啦。嗱嗰陣時你又要拍劇，又要東張喎，係咪？ 仲係肥田喜事添，好記得。 你嗰陣咧圓咕碌個樣， 係啊，嗰時我好多謝東張西望監製， 係 即係好多謝佢，因為當我知道，因為你要知道綜藝就綜藝， 劇就劇， 劇就 drama 就 drama 嘛。 其實佢哋每一個都有自己嘅崗位。咁如果本身我喺東張度，我自己已經 mark 咗啲期，其實你如果又要拍埋劇嘅話咧，咁變咗亦都會影響到，即係可能又要編排嗰啲工作上另外一個單位啲統籌嗰啲咁樣。哇，東張西望，我覺得佢哋好好啊，即係可以專登幫我去，唔緊要啦，大家分配好啲時間，亦都更加就係因為我呢個肥田喜事會令到自己由呢啲瘦瘦慢慢會肥嘅，咁所以。我開頭都擔心啊，會唔會我因為拍咗肥田喜事，我做唔到東張西望咧？ 係 接受唔到喎。 咁監製佢哋都好好，即係仍然都 keep 住俾我做，直至到可能去到最嬲尾，可能到真係好肥好肥嘅時候咧，就做真係做唔到啦。咁但係喺拍嘅過程咧，尤其是 live 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會睇翻嘅。咦，點解隔兩個禮拜真係會肥咗少少，肥咗少少，肥到即係咁樣咯？ 嗱，即係講肥田喜事先啦，而家先講東張啦。肥田咧就係應該係2006年咧，同阿杏兒啦嚇。 哇，杏兒係狂食嘢食到自己。 你係點樣搞㗎？你點搞㗎？ 其實我開頭我肥唔到㗎。其實我開頭我 因為嗱，而家睇到胡樂言係完全冇肥過嘅跡象㗎，係啦，係。 因為我本身係瘦底。咁知道要接呢個工作，咁其實有好多方案嘅。開頭做嘅時候就話啊，不如我哋需唔需要喺塊面嗰度咧黐啲，即係用啲特技啊，又或者 整個雙牙棒 係啦，又甚至乎試過我整嗰啲牙套一個牙模牙嘅帽，即係整到 掙大個口去， 大少少啊，真係去做咗個帽嘅。咁跟住亦都試過即係話可能要戴嗰啲假嗰啲套咧，嗰啲手臂又要黐啲嘢啊，啲咁有好多方案做過。咁但係開頭就諗住啊，不如試下自己睇下可唔可以肥到先啦。但係我記得臨開工仲有一個月嘅時間到。肥出嚟嘅效果唔係好得，因為雖然係叫肥，可能我係有肚腩嘅，你要明白喺個電視度，即係叫雙下巴呢一個，大家好似哇好容易啫，你食好多嘢就得啦，食好多嘢， 其實唔係嘅， 你要喺個電視嘅畫面度見到你有雙下巴，其實係好難嘅。咁唔知係咪因為我自己個體質係瘦底啦，咁所以去到最嬲尾就。阿杏兒介紹咗我飲一隻營養奶， 係 係啦，嗰隻營養奶 佢嘅身上好 work 咁，所以介紹俾你。 係啦，因為我唔識啊嘛，開頭咁淨係知道啊，早午晚三餐宵夜食多啲嘢咯，一路食一路食，但係肥唔到，咁就飲嗰隻營養奶。其實嗰隻營養奶咧好犀利嘅，係俾啲老人家飲啦， 厭食嗰啲啊， 患啊，厭食啊，即係俾嗰啲，但係佢係健康嘅，係即係唔係話好似人哋出邊做嗰啲膨脹，突然間膨脹要令到好多蛋白質，唔係嗰啲嚟嘅，佢係營養奶，變咗我就好短時間啦，幾個禮拜到就真係見到有少少嘢啦，都好開心啊！其實都 真係犀利， 係啊係啊！ 你介紹俾梁麗芹啦，係啊，佢需要啊，係啊，佢膨脹啲啊，係 啊，好，我介紹俾你。咁跟住肥咗啫，但係都仲未得嘅，因為肥嘅肥咗，即係可能見到有啲雙下巴咯，肚腩仔真係多咗啲咯。咁但係因為你始終喺嗰個橋段上，你要誇張， 係 即係呢一個係超乎人嘅一個能力嚟咧。你用一個咁短時間點樣去做咧？咁所以都後尾有一啲嘅劇情交代我，有一啲好肥好肥嘅咧，都係裝咗假狗嘅，係啦。咁但係個樣嗰啲就冇咯，即係真真實實真係肥仔咯。 優美才容易獲取所愛，總要。 和各界眼光比赛，奖赏你叫我怎么改，自尊心也被人笑声掩盖。 只怪凡人用眼睛恋爱，身世才沦为被爱的障碍，观众那界线改不改，亦好好对待，叫人人以爱。 常人你的标准 怎去量度幸福的重？ 一千吨， 这样重， 张开手， 能用力地抱拥。 天生不算做漂亮，都多得你愿见谅。当丑小鸭被撇下，流亡然后又被领养。人从来天生天养，然而难得你对我紧张。 不必想你觅对象，手养都这样漂亮。不必当世俗偶像，这世界谁亦有被爱的方向。望起这双眼冥想， 谁会让你 重生？你所转悠，总有情人明白你小宇宙，给我抱抱你一双手，另一种美貌我全部接受。 常人连你的标准 怎去量度幸福的轻重？ 一千多 这样重， 张开手 能用力地抱拥。 天生命会做偶像，都多得你愿见谅。我不知我无人剩下我俩，平头和笨足嘴脸，原来无需要太过紧张。 请不必背负重量，手养都这样漂亮，心底可拼命发亮。这世界其实有万百种色相，旁观者怎会了解？ 何以共我理想？ 但其实都好夸噶啦，我觉得 系啊， 你真系原 都系一个经典嚟嘅。原波落嗰啲相，其实我自己都有嘅。我有一两次有时， 你啲小朋友咪唔认得你啊？ 咁又唔会。哎呀，早知我攞定出嚟 save 喺个电话度俾大家。 喂，唔怕你 send 俾我哋得噶啦 ，send 俾我哋咪得。 我哋摆翻上网得啦，系啊。 好啊， 我哋访问出街嗰阵得啦， 我 send 翻俾我， 好翻俾你哋。咁变咗咧，嗰啲系咁啱嗰阵时，影一啲相，自己哇，真系嗰一个粗壮嘅手臂啊，成个肥嘅样啊，自己谂翻成件事，用咗好多时间，用咗短时间啦，咁就做到咯。 咁啊，拍完之后又嘭嘭声又要减翻咯。 嗱，相对嚟讲，好多人都问我减肥容易啲定增肥容易啲？我真系可以我嘅经验咧，我就会觉得减肥系容易啲嘅。 吓， 冇理由嘅， 减肥真系 唔系。其实减肥真系易过增肥， 系咩？ 减肥系啊，真系。 系啊， 头先 唔系你试下咧，两日唔饮水啊。其实你就 好死 嘅，唔系 over 你个人系已经会收咗噶啦，但系增肥咧真系好难。 因为我谂增肥咧，你会去到有一个临界位咧，就系、是、当你肥一路即系讲紧你每日嘅食量都系咁样食，都系咁样去增，但系肥嚟肥去都系咁样。咁呢一个就系你点样去跨过咧，系好难做到嘅。即系咁当然大家肥嘅角度，即系可能因人而异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哦，要双下皮先肥；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哇，我真系嗰个手臂要弹下弹下咁先至叫肥。 即系个班 肉。 班肉 啦，有好多嘅界定嘅。咁但系喺我自己嚟讲，减肥相对嚟讲容易，因为减肥你咪真系俾多啲心机，俾多啲耐性去做运动，去跑步，去出一身汗。咁跟住自己忍口。忍口係緊要嘅，緊要過話你去跑幾多步，做咗幾多大量運動。因為忍口咧係我當其時都好慘嘅。我減肥嘅時候係見過營養師，我夜晚嘅時候係食嗰啲甜粟米啦、雜菜啦，跟住有一啲叫做好似叫做蒟蒻， 蒟蒻係蒟蒻係 食 有纖維 嘅 嘛，係啊係， 淨係食嗰啲嘢。咁但係你食完之後，你就肚餓噶嘛， 係 你仲要諗下，我晏晝可能我已經跑完步噶啦喎，真係陰功。但係你一定要忍口咯，即係你經過呢個階段咧， 就得噶啦。 因為相傳咧，你個胃食大咗之後咧，如果你食翻少啲嘢咧，佢會慢慢縮翻細嘅。 係。 咁所以你嘅食量又會慢慢減低嘅，所以就要忍口咯。 係啦。 好，我哋都係講下其他題目啦。因為咧，我想回應一句一句夠噶啦。頭先阿虎仔講一句説話，佢就話咧，其實咧喺個電視機前面咧，要見到雙下巴唔係咁容易嘅。咁我想話俾你知咧，喺個電視機面前咧，想見唔到個雙下巴咧，亦都係好難嘅。 所以我覺得咧， 好在我唔係走幕前啫。 系应该咁讲，有啲嘢咧唔使极端嘅，中庸之道。即系我觉得有翻少少，其实你嘅人又饱满啲，又精神， 唔 需要过量。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又肥又试过，瘦又试过，我觉得冇话一定要去攞到好极端咁先代表健康嘅。我觉得你攞翻中间个位， 系 都仲好难嘅。其实攞中间 好难嘅，美食当前咧有盒蛋挞喺度，好难搞嘅。好啦，嗱，翻去东张啦， 系 东张，你又做咗成四五年嘅，应该有啊。 有，东张系东张嘅第一代啦。 东张嘅日子又点样呢？ 都几挑战性嘅，其实都 系， 即系每一次做嘅时候，我都会觉得令到自己嘅皮质醇系偏高嘅。 点解 咧 ？Live 嘛，你 live 嘅时候咧，好多嘢系冇 NG 嘅。咁同埋当其时身边有两位型男，即系好犀利啊 ，Derek 啦，同埋阿 Migo 啦，佢哋又 系 好有经验噶啦。 系 咁啊，咦，哇，好似三个男嘅主持咁样喺个电视机面前去讲一啲资讯，咁你点样系能够凸显到自己嘅风格咧？咁、即系大家都好想做好啲嘅、但系亦都坦白讲，亦都冇咁多时间，我哋都系化妆整头嚟到就已经 有稿啊， 咁啊嚟噶啦。 同埋你嗰啲 tag 唔会话好长好长俾你去发挥嘛？ 系啊，咁反而系嗰份嘅交流系紧要啲，但系冇咁多时间俾我哋交流啊嘛。 系， 咁就唯有真系一开波就嚟噶啦，五四三二一咁就讲噶啦。 系，慢慢都咁做， 慢慢都咁做， 就是、连续几年吓。 系啊， 咁但系呢一个我谂东张西望亦都令到胡乐言更加入屋咧，可唔可以咁讲咧？因为慢慢都睇到啦， 都入过下嘅， 都唔系真入到嘅。 你冇走翻出嚟嘅，放心啦。 我从来都冇走过出嚟， 即系更加，因为其实观众好简单嘅啫，即系。尤其是對於普羅嘅觀眾嚟講，佢都我慢慢喺電視見到你啊，咁佢哋就會覺得你係一個明星啊，一個藝人啊咁樣樣嘅。咁嗰幾年就相對地會唔會對你嚟講係叫做穩定啲咧？所有 其實係嘅，我好感恩，即、就、係、是、我自己入行咁多年，托賴我形象上冇乜negative 嘅嘢啦。咁、甚至乎我未結婚或者未有細路仔之前，我每一次可能喺東張西望又好，或者以前拍一啲氣氛唔係好重嘅劇都好啦，我成日都會有好多出面嘅嘢做嘅、唱下歌仔啊、又或者可能做下 MC 啊，咁、即係出面啲客好錫我嘅、即係有時唔知點解佢哋會揾到我嘅，又或者可能又會呼公司就話喂、雖然有啲錢唔係好多，但係你唔知你介唔介意呢，咁我都會做好多呢啲嘅，咁所以當其時即係我咁多年呢，佢哋都講爆唔爆 show 或者 under show，我冇一年係 under show 嘅，我年年都爆 show 嘅，真係嘅。即係點講咧？好老土講，衰嘢咧，你一講咧就好多人知嘅， 冇錯。 好嘢咧，你係需要慢慢慢慢去建立， 好多年添啊。 咁當然我而家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做咯。我只係好希望自己唔好俾人覺得你好討厭，唔使讚我啦，普普通通就 OK 啦。咁啊，間唔中有啲嘢做下出邊，咁我就覺得 OK 咯。 還夢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后，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现实痛苦早已受够，放手有玩偶，没朋友解我悲哀，只有走，心中抑郁我似木偶，歌声之中找不到真感受，赞美里只有夸张与虚浮，但愿突破，我愿寻找那真我，从前梦想不再拥有， 成苦已受够，放下名利抛开忧愁，往日灿烂不再现，今摆脱名利有，转身一笑我便走，望着远方生气渐透，向着前路望步仰首，我愿意尽情笑，不记悲哀不记忧，此刻心中快乐透， 先啦，就讲到阿虎仔咧，就曾经拍《肥田喜事》嗰阵啊，即系涨爆咗啦吓。咁啊，嗰啲相咧，多谢佢提供，我已经摆咗上网噶啦。咁啊，而家有几 fit 咧，亦都摆咗上网噶啦，大家可以参考同埋比较一下。好正嘅一首歌，嚟自大 L 嘅《我的歌》，转头翻嚟继续啊。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听晚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6点，跌264点，成交金额10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6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2，跌6.8；药明生物78.2，跌2.65；中国移动83.15，跌4.1；中国平安87.1，跌6.5。盈富基金29.4，跌2.5；建设银行6.95，跌7仙；华夏沪深345.55，跌1.5；吉利汽车14.42，升3.2；新华保险40.7，升2.85；美团点评48.75，跌1.2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36，瑞士法郎7.91，澳元5.611，加元5.901。新西兰元5.437，欧元8.9573，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67。港金现价报1234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79美元，卖出13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给大家知道先。在港岛西区的薄扶林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院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车的，龙尾去到薄扶林水塘道，因为交通意外的关系，现在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深光盲人院对开就塞车了，龙尾去到薄扶林水塘道。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呢，九龙提醒大家啦，油麻地那边呢有西九龙站那附近呢有高铁工程的，现在所有车辆禁止在欣翔道西行左转去海宏道的。新界都有啲临时工程的，新界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啊，去荃湾方向近住显发里对开的快线呢封咗路，咁经过时间呢大家就要小心啲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酒精是一种致癌的物质，不存在安全饮用水平的，所以一滴都不喝就最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94.8 FM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上埋啲课，走多转就收工啦。 上晒实超载、啊， 多少少怕咩啫？ 条路落车，急弯又多，唔扎好啲货，好易反车噶。 冇事嘅，走啦。 啲火箭杀落嚟啦，后面仲撞车添。 各位司机，载货时记住扎好啲货，超载好危险，仲会影响刹车同转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货车载货要扎稳，切勿超载危害人。 敏感时刻成日嗌两个闺蜜等你加入，原来系等紧佢。 吓、啊，竟然系佢？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四月一就知做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句旧友那种简单，很难再遇见，可能已经令好多喜欢怀旧嘅人内心同重感情嘅人产生共鸣。 宁愿去死嘅那一天，至少你还在我的身边。小世界得我跟你，互抱着还抗大世界的挑战。哦、越陈旧我偏越是怀念，留存着你不去泥的笑脸，旧有那种简单，很难再遇见。 怀很旧的旧，如何怀念也不够。有一种嘅朋友，原来喺歌词入边都话俾我哋知道，系可以一生一世噶。作曲伍乐成，填词林日曦，侧田。怀很旧的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咪有一种好兴奋同埋好期待嘅感觉啊？一哥， 我觉得咧，即系呢个题目其实就唔可以做太多次嘅。 系 点解咧？你自不然咧就喺网上面自己 search。有翻嗰啲经典嘢啦，咁啊嗱，阿队长就提高达啦，咁我就火影忍者就我而家嘅其中一套最爱啦，我 search 下 search 下，台湾喺08年有出过火影忍者嘅邮票喎， 系， 咁我就自不然就继续 search。边度仲有得买咧？ 系 系啦， 嗱，我哋头先阿咪 又开始破费啦， 阿一哥头先喺咪后咧就教咗我一招，打头盔先，大家唔好学啊。因为咧，我头先系一路谂阿高，即系我有一只高达咧，我喺度心仪嘅。阿一就话啦：，第一个问题就系我成日都谂一个问题啊嘛，就系、是、买翻去好大盒嘢嘅， 系 摆边度，同埋点样交代好咧？ 点样入境？ 点样入境系 啦？ 有一句说话好啱我哋两个用嘅，我啊尤其是啱用嘅，拍嘢用嘅， 听日攞嚟拍嘢用嘅 道具嚟嘅，道具嚟嘅，千祈唔好搞啊，馒头啊，道具嚟嘅， 点解拍嘢嘅？拍咁耐都未搞嘅？哦，延期拍啦， 系啊，啲电影成日都 delay 噶嘛，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应承咗大家咧，我假啲咧，我喺呢个节目入边，从来都，我甚至乎喺做电台咁耐都冇播过嘅一啲卡路面嘅主题曲。咁啊，首先我亦都要戴咗个头盔先，因为咧喺坊间咧嗰啲动漫迷咧就好专业嘅， 系， 即系我咧年纪大啊，机器坏，我成日咧捞乱啲嘢嘅，譬如呢套卡通片嗰啲嘢咧，可能捞咗我隔篱嗰套嗰度啊，啲名啊记到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一定要强调，我并非专家。我今日播呢堆歌咧， 可能新世纪机动战士 系啦，或者叫做机动要塞咁样 系啦。 咁我系会错晒嘅，同埋或者入边嗰啲主角系乜嘢啊？嗰个世界观啊、宇宙观系咩咧？我会错嘅。咁所以咧，我要强调，我并非要系要以一个专家嘅身份咧，就带大家翻去嗰啲嘅卡通片嘅回忆当中。其实我真系想俾大家回味一下嘅啫。可能我嚟先咯，好嚟啦。呢套有可能系我第一套睇嘅卡通片啊。至少到而家咧，肯定系其中一套我最早期嘅记忆嚟嘅。 誰だ誰だ誰だ空の彼方に踊る影白い翼のガッチャマン命を懸けて飛び出せば科学に王妃の鳥だ飛べ飛べ飛べガッチャマン行け行け行けガッチャマン地球は一つ地球は一つおーガッチャマンガッチャマン 地獄に潜む影強い勇気のガチャマン嵐を塞いで雲切れば科学忍法火の鳥だ飛べ飛べ飛べガチャマン行け行け行けガチャマン地球は一つ地球は一つおーガチャマンガチャマン。 阿 William 真係講得好，我都記住啲三個字叫吉炸猛。 誰だ誰だ誰だビルの谷間に忍ぶ影赤い血潮のガッチャマン夕日を浴びて駆け出せば科学忍法火の鳥だ飛べ飛べ飛べガッチャマン行け行け行けガッチャマン地球は一つ地球は一つおーガッチャマンガッチャマン。 昨晚咧，当我揾翻呢首歌嗰阵咧，我系哼到啲音出嚟噶，即系讲紧起码四廿年之前噶啦。咁我仲记得咧，我系应该系试过喺我同同我细佬喺我婆婆嘅家中一齐咧哼呢一首歌，即系细个嘅有呢个画面嘅。咁啊咁多年以嚟咧，其实我冇乜再睇翻呢套嘅，因为咧我系一路都搞乱咗，究竟呢套卡通片叫咩名嘅？ 系 嗱，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咧，就叫太空飞鹰侠嘅。咁我记得咧，好多年之前咧，我唔知喺有台嘅节目定系唔知边度咧，就俾人闹嘅，就话唔系叫太空飞鹰侠啊，就叫乜乜乜。咁咧原来咧，即系琴晚轻轻做翻少少功课啊。咁原来咧，真系处处乡村嘅，就有好多唔同嘅电视台播过啦。咁啊，包括香港又有，台湾又有，内地亦都有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唔同嘅名。咁包括有一个叫做科学忍者队，有一个叫科学小飞侠，神勇飞鹰侠。咩 太空飞鹰侠， 咁我记得嗰个就叫太空飞鹰侠嘅。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系丽的做添嘅。咁我睇个版本就系咁样样啦。咁啱啱咧就系嗰首嘅主题曲啦。好啦，睇下先啊，下一首啊，哦呢首先，呢首 系丽的啊，1977年啊。 嗱，你谂下我几多岁嗰阵时候，系咪啊？ 系啊， 未出世，唔系。 但系第二个就用，即系第二。即第二個 episode 就改咗做太空飛鷹俠，就喺亞記度播嘅， 都係亞記啦， 係啦，1983年。 哦，咁嗰陣時我可能就係我同我細佬即係識得唸口簧唱主題曲嘅年代啦。好啦，下一首呢首我熟啲嘅，呢首熟少少嘅，我哋同阿虎仔有提過嘅，呢個機械人啊不得了啊！ 宇宙の暗闇からサメを覚ましてくれ正義の使者ガイア Go Go まず渦巻く海を Go Go Go 氷の壁を突き破る時が来た6つの違いが今1つの勇気になる 廣東話嘅版本，如果冇記錯嘅話，應該係 Danny Summer 夏兆星唱嘅。雖然佢都話佢唔記得啦。 六仙合湯， 聽到呢句，神粒 體，我就即係六神合體啦。 嗰、那個機械人啊，我到而家啊都仲未捨得買啊。當年咧，我記得我有個同學咧，就唔知佢點樣挨到佢阿爸阿媽咧，就有啦，係好犀利嘅。你能夠揸住呢嚿嘢咧喺學校。即係耀武揚威，唔係學校嘅，即係或者你上去屋企玩嗰陣咧，你能夠見到人哋屋企有一隻咁樣嘅嘢咧，將六隻嘢拆翻埋，拆開咗，再入翻埋。佢好似我如果冇記錯咧，佢六隻入面咧，每一隻仲有個人喺度 嘅。誒，算唔算係第一代係有呢個合體機械人嘅概念 咧？又唔係嘅。 合体机械，你嘅意思系即系咩啊？ 即你后尾又白兽王啊，又嗰啲特摄片嘅好多都系 高达算唔算啦？咁佢都坐咗阿宝入边噶嘛？嗰只飞机 哦，又系喎， 系嘛？系算唔算啦？ 但佢呢个合体机械人系即系手手脚脚砌埋一齐噶嘛？ 哦，系。 右边睇嗰啲战队全部都系手手脚脚啊，红色一定系中间 啦。系啦，冇错。 咁然后佢砌嗰个战队出嚟噶嘛？ 系 呢个概念系咪算系第一套啊？ 唔肯定，但系咧，我肯定就系嗰个年代，尤其是我哋呢个年代咧，即系超合金党啊，其中一个首选嚟嘅。好啦，继续呢套咧冷门啲嘅，我都争啲唔记得，但系好型。当年嗰啲嘅卡通片啲名咧好易乱噶，一阵先开估。今なくしたお前をうつつ十字架今は刻んだ夢を道連れにして旅に出るがいいさ Do you remember that old lullaby 遠い日に置き去りにした坊间已经知啦，卡通片嘅名称叫做《机甲创世纪》。哇，好兴奋啊！而家我好想买翻晒啊！我当年有好多呢类型嘅卡通片嘅，一阵间听完咧再慢慢讲啊。值得一提咧，呢首歌嘅编曲系久石让啊。夜を切り裂くただの口づけだけじゃ寂しいだろう抱いてあげるその命 Do you remember that old lullaby この星に明かり灯した物語が歌ってあげる男はいつも Lonely Soldier Boy 心寂しい Lonely Soldier Boy 琥珀色の男の夢どこに根据某一啲嘅湾仔啊玩具街嘅铺头提供咧家阵咧，佢哋就有人听紧本节目噶，就听讲我啲客咧听得好开心。喂，我真系好想知《机甲创世纪》嘅玩具仲有冇得卖咧？我好想知道。另外咧，其实咧，当年咧，哇，我再讲一次，我唔系专家，我唔系梁永忠啊。我想讲咧，当年咧，其实有两套嘅卡通片咧，就是、影响咗后边一大堆嘅卡通片嘅，就是、高达同埋超想要塞。咁啊，超想要塞咧，我仲记得佢有三部曲嘅，一个叫《超想骑团》。同埋係咪超想世紀呢咁即係啲畫風啊嗰啲機械人都好近似嘅。咁呢一套呢超想呢機甲創世紀呢佢亦都有少少嗰陣味嘅。啲飛機呢你會發現有少少超想要塞嗰啲影子嘅。但特色就係呢佢哋嗰班人呢好多人都係揸電單車嘅。我係記得咁多啫。係啦。好啦。哇。唔好意思啊蚊仔玩具街嘅帶嗰啲朋友啊。好。搞到大家咁興奮好仲有一首嘅。呢首呢是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的我曾经在有台做节目那阵播过一次的。哎呀我很喜欢的。我因为最后一套我喜欢的卡通片 鬼太郎、啊。 不是。不是不懂吧一哥。最后一套就对我来讲。 骑罗罗。 是他的带回起我的高达心的。 似乎都是奇罗罗的 fans 嚟噶，系咪啊？ 我都是看完奇罗罗对高达有兴趣的，我好记得有个剧情嘅，佢就话咧，当地即系日本嘅传说咧，就话啲鬼魂咧会寄宿喺冇脚嘅公仔嗰度嘅，咁结果咧就寄宿咗喺自护。自此我就喜欢上咗自护呢只嘅机体啦。诶、哦，佢个剧情系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我就喜欢咗自护呢个机体。咁所以后屘先知道啊，系原来仲有一只叫完美自护咧，就系、是、有脚嘅，有埋对脚嘅。系好啦，咁 好大单啦呢单嘢。 谂呢个咧，其实有听众即系提起忍者咧，其实我最早认识嘅咧就系呢个嘅忍者乱太郎嘅阿楚巴。Masa 都话会唔会播勇气 100%， 系谂住播嘅，但系由于揾唔到 CD， 所以播唔到啦。咁但系我就提过，诶、哎，我系播一啲咧，播啲咩咧？就系、是、播一啲深夜嘅，俾即深夜系咪叫卡通片咧？ 都系行嗰啲系嘛？ 佢又唔系卡通片嘅，但系咧就系、是。佢又唔係劇情片啦，咁係咩呢？就係、是、蒙面超人啦。咁呢排都好 hit 啦，有個香港有個男孩子扮蒙面超人，扮到去日本當地都受做訪問啊， 一百條毛都有佢啊，係啊。 係啦，咁我記得呢，即、就、係、是、我睇嘅第一套嘅卡通，唔係蒙面超人呢，就係、是、平成年代嘅第一隻。就係、是、蒙面超人古家啦。係。係啦，咁佢其他譯法叫兇我嘅。咁我好記得呢一套呢，就睇完第一集之後呢，阿媽就唔俾我睇啦。嗰時仲係讀緊小學嘅時代，咁啊蒙面超人第一集係點樣呢？第一集咧就係、是、佢有啲妖怪出嚟噶嘛，即係有啲 嗰啲 壞人啦。咁、那個壞人咧喺教堂入邊殺咗個牧師，定唔知殺咗個人，結果就變身成嗰個人咧去襲擊其他人。咁我阿媽就咁血腥嘅卡通片，睇完呢一集唔准再睇。但係我好記得佢嘅嗰個主題曲嘅。 银色腰带，紫红色盔甲，稳藏法力斗魔界，正气凛凛披上战衣。与恶魔妖怪，勇猛对抗永不退避。见邪恶心愤怒，要战胜恶魔维护正义。雷电剑打怪物无敌，若充满劲，全力拼击去强敌，为世间驱走黑暗，耀眼光辉可一再重现。我要挽救地球，奋勇作战，这个决心从来未变。 我记得喺亚记，好似九点零。十点嘅时候播嘅，咁就系崇基崇德两兄弟唱呢一首歌。 即系除咗唱失啊，之外，原来有呢首歌。 我系由于睇完呢一套嘅蒙面超人之后，想去学电单车。 吓、啊， 尤其是系想揸嗰款嘅咧， 绑埋条围巾咁啊，嗰啲颈巾。 佢嗰个年代冇围巾嘅，系、啦。但系嗰款嘅山鸡嘅电单车咧，即系前面有两只叉，好型嗰只咧，我 系 谂住学嗰款嘅电单车。咁但系之前都提过啦，如果我话去学电单车嘅话， 阿游老师 唔系我阿妈会同我断绝母子关系。我就 hold 住咗呢样嘢，但我真系由于蒙面超人先想去 用 翻 嗰招咯，拍戏用 拍戏用嘅， 系啊，做特技嘅。 咁但系其他嗰啲深夜嘅卡通片咧，再数咧就拱后啲咧，就系、去到夜晚嘅12:03-1:03，就喺大台嗰度嘅。咁做过好多嘅，例如系做过龙珠啦， 圣斗士、 啦，火影忍者啦， 炼金嗰个系咪？ 炼金术师咧。炼金术师就早啲嘅，就系11:00嘅时候。咁我记得系接住边一套嘅剧集咧，系接住当时有一套叫《奇幻潮》嘅嘢嘅，系、啦。哎呀，你错咗啲，系呢边先。跟住之后咧，又系一出嘅时候咧，就引起全城轰动。 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外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仇赤脚走。天黑黑，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阵线那飞鸟，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卓 亮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伸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掉下这地，然后我高声讲我非贪生怕死，可惜见不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寻求赤脚走。 其实呢我自己后来觉得呢夜晚播嗰啲卡通片或者动画呢系几好睇嘅。尤其是有啲血腥呢啲。啱啱呢我上网 search 过呢，以前仲有一套呢叫灵异教师嘅。咁就系隻手呢唔知有助咒定知攞到啲法力。咁其中有一集呢就系话呢夜晚行学校嗰条楼梯呢就数到多一级嘅话呢你就去到一个灵异嘅空间嘅。我好记得呢一幕嘅。咁亦都系亚记播。咁但系呢一套呢就系无线十一点几嘅时候播嘅钢之电金术师。咁就嚟自陈奕迅嘅不死传说。转头返嚟有郑老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今年有四至七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数字属于正常。预计风季将会在六月或之后才开始，全年总雨量2300毫米至2900毫米，平均温度偏高。天文台说去年全年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5.4 度，平均气温 23.9 度。去年有36日酷热天气，日数是1884年以来第三多。在刚过去的冬季只有3日寒冷天气，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19.1 度，是自1884年最暖。天文台台长岑志明说，虽然不相信香港会完全没有冬天，但暖化不断持续，新界地区的气温会越来越高。运输署和新巴和城巴签署谅解备忘录，确认开放巴士路线实时抵站数据的意向。根据备忘录，新巴和城巴会将旗下所有专营巴士路线的实时抵站数据，透过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辖下的公共资料入门网站资料一线通，开放给公众和业界免费使用。运输署会和相关部门协调，協助新巴和城巴籌備開放實時抵站數據。實時抵站數據預計今年第三季開始上載至資料一線通。運輸署的香港出行2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會向乘客發放新巴城巴的實時抵站資料。香港科學園旁邊將會興建樓高17層的住宅單位創新斗室，給本地和海外創科人才租住，租金會比市價低，可以提供500個短期住宿單位，預計最快2020年底落成。香港科技園公司說，會透過先裝後嵌的組裝合成建築法，在廠房完成組件預製，在工地裝嵌，減省現場施工工序，加快興建的速度。另外，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及會在科學園斥資100億元建立两个有关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等的创新平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说，收到不少高质素的申请，即将展开审批程序。江苏盐城市一个化工园区发生爆炸，暂时未知伤亡。内地传媒报道，事发在下午两点几，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消防正是赶往现场救援。另外，中国地震台网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测定同盐城市相连的连云港市观南县发生 2.2 级地震，未知是否同爆炸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降至22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1点，跌249点，成交金额1,14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6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3蚊，跌7蚊；药明生物78.15元，跌2.7；中国移动83.1元，跌4.15；中国平安87.1元，跌6.5；盈富基金29.4元，跌2.5；建设银行6.95元，跌7仙；华夏沪深345.6元，跌1毫；吉利汽车14.42元，升3.2；美团点评48.9元，跌0.1；友邦保险76.25元，跌1.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38，瑞士法郎0.993，澳元0.71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4。港金现价报12,34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23美元，卖出1,31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跟进翻较早前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万人院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一来回都是挤塞。去中环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中华传艺学院，而去香港仔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就是较早前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万人院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接近中华传艺学院。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创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芬女，幅砌图砌得好靓喎，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剑击运动历史悠久，相信源于古时的欧洲，由士兵接受的剑术训练演变而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剑击已经成为专门的运动，按照所用的剑种分为三类，分别是花剑、重剑和配剑。花剑通常为初学者练习所用的剑，是三种剑当中最轻的，以剑尖攻击对方躯干有效部位，不可以劈打。花剑比赛当中，如果双方同时击中对手，拥有攻击优先权的一方会先得分。而重剑是三剑当中最重，剑尖可以攻击对手全身不同部分，并没有限制。由于重剑攻击范围亦都比较广，在重剑比赛当中， 如果双方同时击中对手的有效部分，双方都可以取得分数。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周末有情人啊，都是那些情情塔塔嘢啦。 私分同边个啊？ 私分同边个都益佢啦。 四月一你就知做乜？ 好啦，大家冷静下先啦。 下昼时间四点就嚟三十九分啊！ 冷静下先啊！咁啊，有啲听众咧就即系不断报翻啲料俾我哋知啦，亦都讲咗咩啊？嗰个叫做咩不确认 未确认生命体，系要多谢柱巴萨嘅。咁啊，佢就留言话嗰啲唔系叫妖精，即系喺蒙面超人入边嗰啲， 亦都唔系怪兽， 系咪叫怪兽？叫未确认生命体嘅，佢直情系连个蒙面超人佢都计埋入未确认生命体入边嘅，系啦，咁佢有唔知零号、一号、二号、三号咁一路数落去嘅，咁我亦都记得佢入边即系嗰只蒙面超人咧系会再变色嘅，即系咩泰坦形态啊、天马形态啊，即系有啲用剑、有啲用弓箭、有啲用枪嘅，咁就对付唔同嘅未确认生命体，系啦，咁啊多谢乔巴萨令我谂翻起啦， 我哋边有读过书嘅啫，系咪？ 咁跟住好多话做咩唔播日文版本？咁要揾到先得㗎，係先。咁而且另外一个呢地獄老師或者靈異教師其實是不同地方的譯名嚟嘅。 我又幫阿一哥戴埋頭盔先啦。我哋唔係專家嚟嘅。係啊，專家而家就係喺玩具鋪聽緊嗰啲就係專家啦嚇。我哋真係播攞啲歌嚟播下，令大家開心一下嘅啫嚇。 咁亦都有聽眾話。识货地獄老师真系都系咸咸地啊！佢有啲位啦， 唉，咁你龙珠都早期都有啲咸咸地嘅，龟仙人系嘛？ 我记得有一幕系要唔知点样先至可以俾粒珠佢噶嘛？ 你讲阿庄子 系啊 系啊，要 控块面过去噶嘛？我记得嗰幕，然后拍拍。系啦， 系好啦，差唔多啦，好翻翻郑老师度。 咁去边区系一个？今日去黄竹坑嗰度嘅，系啦。 去黄竹坑搞咩啊？ 有个主题乐园， 系去玩去癫嗰度啊嘛，系。 系啦，咁啊，究竟去嗰度讨论啲咩咧？或者我哋先了解咗啊，呢个黄竹坑点解叫黄竹坑先啦？我哋交俾郑老师啊。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 150多年前，香港被形容为荒芜之地，时至今日，香港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大都会。香港总面积超过1100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组成，人口接近740万。作为这个地方的一份子，你又认识这里几多嘢？为什么是这个名字？这处有过什么大事？又或者究竟改变了几多？手下留情，陪你找回属于我们的历史。 多了一个有够车站，再用的钟楼仍然在动。 大家好，我哋要麻烦阿老师啦， 系啦，又嚟打搅郑老师，系郑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系 咁啊，我哋录音时间你就第一次见到阿何亨啦， 系啊， 有咩感觉咧？ 高大威猛， 哇， 系啊嘛， 好啦，我哋咧就继续留喺呢个南区， 系 香港仔就提完啦，即系向住呢个嘅隧道嗰边就系呢个黄竹坑噶， 系 点解叫黄竹坑咧？ 我相信咧都系个土名嚟嘅。可能我早期都好多竹樹啦，或者有啲水坑啊咁樣之類啦。其實今時今日我哋見到黃竹坑好多地方咧，都係填海填翻嚟嘅根本，因為嗰條香島道，即係而家嗰條叫做黃竹坑道咧，海邊嚟㗎啦已經。 即係其實係填咗好多地方。 係啦，係啊，我哋見到嗰座咩恩尖記大廈、維他大廈嗰度望住海㗎啦，早期已經。 係。咁啊，嗰度有啲咩嘅有趣嘢咧？ 嗱，其實黃竹坑就咁嘅，早期就個名叫做香港圍或者香港村嘅，咁咧就有趣嘅地方咧就咁啦。1841年英國佔領咗個香港島啦，咁佢就想係喺開辟個市中心，佢發覺到整個香港島咧都係冇平地嘅，淨係黃竹坑嗰度香港圍嗰度有一個平地，就想喺度發展為市中心。但發覺到咧，就俾嗰啲太平洋嚟吹襲嗰啲咁嘅風咧，就係咧就變咗成日有大風吹，咁樣咧就係所認為唔適宜做市中心嘅。咁亦都就最後想揀跑馬地個黃泥涌谷嗰度，就係有個平地，但係亦都唔衞生，最後決定揾咗中環嘅。咁黃竹坑嗰度咧， 都是不脫個農村同埋漁村嘅本色嘅地方嚟嘅。一六百幾年後嘅發展都比較好緩慢嘅咁樣。 係、 去到1923年咧，當時政府又批咗好多地段喺嗰度啲，或者啲農村嘅地段啊，咁批俾當時一位咧23年都係個定例局嘅議員啦，定例局即係而家嘅立法會啦，嘅議員就周秀臣先生，同埋有其他佢嘅友好啊，羅旭和啊嗰啲咁樣，旭和道嗰個旭和啦，咁、就俾佢喺嗰度咧，我哋起啲樓，我哋或者賣啊，或者我哋自己居住啊咁樣啦，咁樣嚇，咁咧就而家就變咗嗰度就有壽山村道啊、壽臣山道啊嗰啲咁樣啦。 哦，就係、是、一位嘅立法會，即係當時叫係， 佢亦都係香港第一位華人嘅行政局議員嚟嘅。 哦，啊、 都幾緊要嘅、 哦，都教細王家細。另外令人大家記得就係咧，警察訓練學校啊， 係 警察訓練學校有冇一啲譬如係歷史上面嘅嘢可以講？ 歷史上面嘅咧就係、是、嗱。講佢老實，我都慚愧。我記得咧，就戰後咧50年代好早就應該就有個黃竹坑警校嘅啦。嗰陣時警察職咧就喺嗰度受訓嘅，咁咧就一路咧都係幾日前我至有緣入去嗰度參觀睇、到嚇咁、樣。 咁但係即係警隊幾時有呢個正規嘅叫做訓練啊？係幾時開始咧？ 我相信咧嗱，警隊咧入職咧一定都有訓練嘅，好嚴格嘅訓練添咁樣。早期喺邊度我就冇印象啦。如果呢個警察訓練學校咧，如果我冇記錯咧，50年代就係喺黃竹坑嗰度㗎啦。 係 OK。 嗱，黃竹坑咧就咁嘅。喺50年代咧，就政府咧亦都想嗰度發展為工業區嘅。 係。 咁當時嚟講咧，第一間喺度起廠房嘅咧，就椰子雪糕同埋椰子糖啊、恩尖記喺嗰度起廠房。另一間咧就係、是、維他奶啦。 係。 嚇、啊！咁嗰陣都幾偏僻下嘅嗰度。 但係有啲咩嘅誘因可以引到啲人入去開廠房咧？ 嗰度我相信咧，以前啲租啊平啦，咁但係交通咧就係、是、亦都巴士咧，除咗去香港仔咧，亦都有去黃竹坑嘅巴士啦，咁樣71號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咧就變咗咧就係50年代就由呢兩間開始啦，陸續就好多廠房喺市區就搬入去啦， 係 啊， 咁嗰度咧其實我哋入到去咧。好多時都係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是、入去嗰個主題樂園玩。係係啦，佢幾時開始嘅咧？ 我冇記錯咧，就1975-76年啦，海洋公園就係開幕啦。咁咧就成為世界知名嘅一個主題公園啦。好，我相信咧就可以同迪士尼樂園嗰啲媲美嘅啦。 記唔記得當時啊，係政府批啊，定係私人去搞嘅咧？ 其實呢個係政府批嘅，記得咧嗰度個位咧，以前係一個叫新巴黎農場嗰度嘅一部分嘅，咁、就後來變咗係南朗山上邊嘅一個好大嘅主題公園啦。 係係、早期係咪已經係過山車啊、摩天輪啊又成㗎啦？ 早期咧就都係搭呢啲吊車上去嘅嚇、開幕嗰陣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就1976年去嘅， 係有咩玩呢？你細個去 都冇啦，睇下啲表演啊嗰啲咁嘅嘢，而家多咗好多嘢玩啦。早期都係睇個大金魚缸啊嗰啲啦，咁亦都係睇嗰啲嗰啲海獅表演啊嗰啲咁嘅海豚啊表演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樣。 老師嗰陣時一隻雞俾幾錢啊？ 我睇嗰陣時一隻雞俾咧都係1-2蚊嘅啫，當時 係嚇、知唔知最早嘅票價 應該係大概10蚊-8蚊到？ 10蚊-8蚊當時係。都是奢侈的了 都是奢侈的。 那今个星期的题目又是什么呢？ 嗱，请问各位就是最早海洋公园售票处在哪里呢？ 是、即是鸡髀就在里面买。 是啦。 大张飞就原来不在那里买。 是啊。 有没有什么贴士呢？ 今时今日呢好多人都逢亲赛马呢都是好喜欢去那度地方的啦。 哦哇好明显啊，郑老师真是一个好人。真是一个好人来的。 莫非是陶铸斩咁有趣？ 你有冇记忆先？你当时买飞 咪应该咁讲嘅嗱，我就同阿郑老师就年代有啲唔同啦。如果我冇记错咧，去海海公园咧，就应该我起码几岁，即系讲紧都可能80年代初，我先第一次去嘅。 系 咁点样买飞我唔记得啦，因为阿爸阿妈买嘅。去到我嗰个年代咧，买飞咧就以前咧反而喺金钟买嘅，我记得 系。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就應該喺，因為咧我哋嗰時係坐巴士入去，就喺金鐘有城巴站嘅。 係， 咁嗰時咧就即係梗係冇地鐵啦。咁就好多時咧，如果我冇記錯啊，應該就喺金鐘嘅城巴站咧都有飛買嘅，就連埋嗰個巴士嘅票咧就一齊買嘅。咁但係你話 鄭老師頭先提到啦，一係就馬場，一係投注站啦。咁啊，我就真係未聽過啦呢樣嘢嚇。 咦，我都好似有記憶，就係喺金鐘嗰、那個。 係啊，因為以前去海海公園咧。是好多時喺金鐘集合嘅，因為嗰度先有嗰個巴士去等，即係去香港仔去黃竹坑嗰頭噶嘛。咁所以我哋以前，譬如我哋就算去水上樂園又好啦，去海海公園都好啦，一定係金鐘等咗先。咁然之後就浩浩蕩蕩咧，就上嗰啲城巴，然後就去呢個海海公園咯，咁樣樣咯。 我反而記得咧，由於即係我當時就已經係有呢個嘅地鐵嘅即地鐵去到金鐘，先再轉巴士啦。 我都係地鐵去金鐘， 但係地鐵我記得我有試過喺地鐵入面買飛喎。 有， 即個概念就好似 冇錯啦， 就好似書展咁樣，你可以喺灣仔嘅七仔買咗先。 佢係啦，冇錯。佢好似咧，我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喺金鐘站咧。是應該有一個 booth 啊，或者佢有個小店咧，就係嗰啲海洋公園服務站定係唔知乜乜咁樣樣，類似咁樣嘅，你可以喺嗰個買飛嘅。我記得係咁樣的。 定係喺便利店咧？ 便利店我就冇試過啦。 啊， 我又冇印象。 好啦，但係去翻呢個題目啦、啊。鄭老師嗰個年代喺邊度買咧？ 咁啊，佢咁講，冇理由唔係投注站或者馬場啊，係咪先？雖然我都匪夷所思。 係啦，一邊有人買飛，一邊有人搣飛。一盏唔小心搣错咗飞，咁点算好咧？ 咁啊冇咗几嚿水啦。 将肌肤贴紧，赚到一吻。身尽情人里真心，占据多个心求婚姻，占据谁人？抽取快活感，想借助你的吻，给浪漫气氛。缺乏爱情，仿如失去养分，靠被爱维生，像寄生病人，摄入我共肉身。共肉身，成为毒瘾，寄生半过活，放任便会尘。 安俊豪的新歌歌名叫做《 寄生症候群》啊， 就 似嗰啲未确认生命体啊，我都觉得好似 好啱用啊呢首歌， 系啦，咁啊究竟啊真相系点咧？即刻揾阿郑老师出嚟啊！ 開股嘅時間到啦，究竟我哋嗰陣時即係當時啦，即係呢個主題樂園嘅飛係喺邊度買嘅呢？ 係喺當時呢，喺馬會嘅好多個場外投注處都有得買嘅。 係、啊、你記得你嗰陣時係喺嗰度買係個過程係點呢？ 冇嘢㗎，都係好似係去買馬落注。 但老師嗰陣時佢入投注站其實都係有一個年齡嘅限制㗎嘛。 係啊，嗰陣呢就係、是、有啲朋友入去買囉。 哦，即係你自己入唔到啦。 係啊係啊，有啲朋友入去買啦，啊咁樣啦， 都幾有趣喎！一咯，即係如果入去你話我，即係啲人通常而家都係我入錢啦，同埋係落注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帶住一份天真嘅心咧，我諗住入去買咧，呢個主題樂園嗰啲飛都幾好笑啊！ 係，咁當然你去你入到去都有嘅，但係真係太當時太踴躍啦、一早就賣曬嘅啦，要預早去場外投注處買先啦。 但係咧，即係而家嗰啲飛就五顏六色，有個嘅公仔喺嗰度啦。 係 當時嘅飛嘅顏色或者呢個設計係點咧？ 我記得咧都係五顏六色嘅，不過都係好似張戲飛咁樣嘅五顏六色，即係有啲特別嘅戲飛咁樣嘅。 係係，咁啊坐咩車入去咧？ 嗱，記得咧都係坐71號嗰啲巴士嘅。咁我記得仲走嗰陣時咧，就係、是、都要行一段路至搭得翻個71號巴士嘅。當時冇而家咁方便。 個心情有冇即係臨去主題公園之前同埋之後嗰個興奮嘅心情，幾耐先平息到咧？ 之前咧當時都懂事㗎啦，周末去過好多地方都唔會太興奮，但係入到去咧就覺得咧都好驚奇嘅，即係想像唔到咁多嘢睇得到啦咁樣。咁走離開。都是觉得都是难忘的， 都难忘， 都是这样， 即是入去不兴奋，出来就兴 奋。 我最后一条问题问郑老师，你怕不怕玩过山车的？ 其实呢就是到而家呢啲年紀梗係怕啦，後生嗰陣就唔怕嘅。 我成日認住鄭老師係坐過山車唔驚。 老師，你玩過最驚嘅機動遊戲係邊一種？ 都係過山車嘅啫，都係。 即係八爪魚嗰啲咩？ 嗰啲唔敢玩的，唔玩 打裝機嗰啲玩唔玩？ 冇冇啦， 冇玩 都係到底都係老餅，自己驚收招牌。 係好，唔該曬鄭老師。 好啊，好啊。 阿何生啊！请问打桩机边度有得玩咧？ 嗰啲跳楼机 系， 不过亦都要多谢何生。 打桩机系第二啲嘢嚟嘅， 多谢多谢何生，先可以引到阿郑老师讲收招牌呢三只字。我嗰阵时，无论系我后尾剪定系当时录啊，我都笑到停唔到。 多谢阿郑老师，其实有佢幽默嘅一面嘅。咁我哋即系转咗会之后，仲会有郑老师出现咧？ 應該都會嘅，我亦都交咗何亨嘅電話俾阿鄭老師，亦都帶咗啊佢哋互相認識嘅， 係咪？但係何亨就冇鄭老師嘅電話， 係啦。咁啊，但係提起呢個咧，我反而最記得咧，我細個去玩咧，入邊有個機動遊戲，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即係細個去玩嘅，叫飛天千秋。 哦，有啊，唔係而家有冇唔知啦， 係啦。 我知嗰个可以上去吹头咁样噶嘛，即系好凉嘅。 佢本身系个千秋嚟嘅， 又 不断转转转转， 揈起揈起揈起揈， 系咪咩啊？定系叫做咩星际八爪鱼啊？ 唔系，星际八爪鱼系另外一样嘢嚟嘅。星际八爪鱼咧系一个轮，然后个轮上面咧会有一个位可以坐起，之后佢再揈起嘅。即唔係千秋，千秋係兩條鐵鏈咁樣嘅嘢啫嘛， 嚇嚇， 係啦，咁但係星際八爪魚係有啲唔同嘅。 星啊，唔係先嗱，佢有一嚿嘢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因為好耐冇啦。佢有一嚿咧就叫做星際，唔知叫天際摩天輪定係星際摩天輪嘅。咁佢係點樣咧？大家幻想一下一隻黑膠碟啦嚇，你啊坐喺只黑膠碟度嘅，瞓低嘅。咁佢转转下咧，就会转到动起咗嚟转嘅只黑胶碟， 系 嗰、那个系好劲噶。我想你知我讲边个？佢、 哦、 一个座位嚟噶嘛，即系佢系一个座位，好似你坐喺一卡嘅过山车入边咁啊，一个人坐嘅啫。佢转咗就平转到揈起咗，跟住夹翻落嚟嘅会，哇嗰、那个好劲、啊！ 佢应该系有分呢个成人版同儿童版嘅，飞天千秋咧应该就喺儿童版嘅， 吓 即系例如咧佢有一个叫跳楼机啦，即跳楼机。 有跳楼机， 但系佢喺儿童版有个咧叫青蛙机， 咁、那个高度咧就两米左右。 哦，呢个知我呢、這个系啦，馒头玩过系啊， 系啦，两米几三米左右。 而家都有噶嘛， 我唔知咯，我细个去咁啊有个青蛙机嘅。 哇，真系好唔同喎，因为咧我嗱，首先咧头先你问嗰个问题咧，我如果我喺现场咧，我都答到你嘅。最早期嘅海海公园就梗系冇机动游戏玩啦，就纯粹去睇嗰啲海豚啊。我仲记得去跳弹床嘅，因为嗱佢都有山上同山下两部分噶嘛。 系 咁山下以前系零啊，即系冇咩熊猫馆啊咩。咩而家嗰堆咩睇金鱼啊嗰啲全部都冇嘅，完全一啲嗰啲嘢都冇嘅，反而係一啲好輕騎嘅小朋友嘅玩意嚟嘅，譬如頭先講跳彈床啦，嗰啲吹氣公仔啊，即係好大個嗰啲，你入去跳餐網嗰啲啊，有啲係真係彈床嚟嘅，即係正係平面嘅，咁呢啲我細個好記得玩過嘅，咁有一個年代呢就有少少有啲高卡車揸嘅。我記得啊，即係嗰陣時而家玩嘅即係第二樣嘢啦。咁但嗰陣時已經有高卡車揸，就覺得好巴閉嘅啦。咁後來就慢慢， 但唔係碰碰車嚟嘅， 唔係係高卡車， 係 唔係俾你撞嘅？佢純粹譬如又係擺堆車胎喺度， 哦，咁、okay、 你有幾部車，可能三四部咁樣啦。咁又係要浸油嘅， 係 即係有一俾你去享受，即係感受揸車 駕駛嘅樂趣 嘅。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咁另外咧，早期咧就。其實嗰陣時我覺得好巴閉嘅，我諗我大約嗰陣時應該係八十年代初咧，就開始有第一代佢上面嗰堆過山車咧，就不得了啦，就成為咗我哋年輕人咧，即係真係上去搏殺嘅一個好重要嘅玩意。因為嗰陣時香港係冇，即係除咗麗園之外，係冇一啲，同埋因為佢嗰啲嘅，譬如海盜船。或者頭先講嗰啲過山車，其實係 好畫型， 係好畫時代嘅，即係同埋係覺得哇好勁啊！香港終於有一個咁樣嘅主題樂園啦，咁所以嗰陣時去係好開心嘅。 我人生之中啊，就係玩過一次啫，我係唔敢玩呢啲嘅， 跟住嘔。 即係你睇我牛高馬大，我係唔敢玩呢啲嘅。係 咩？ 係啦，迪尼樂園係我嘅極限嚟嘅， 係 啦，我係喺上面講粗口嗰啲嚟嘅，所以喺度唔方便透露啦。 好啊，聽日見啦，拜。